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京城最火爆的卤肉饭外卖。这家外卖呢很有特点，也很任性。他们家只卖一样东西，就是任性的只做一种饭，那就是卤肉饭。肉臊里放一些香菇碎，既丰富了口感，又营养美味。而香菇呢，吸饱了肉汁的香味儿，大口大口地拌着饭吃，非常的好。这家店呢，淋的饭汁儿也是毫不吝啬的，给的饭汁儿很多，能充分地让每一颗米粒吸饱了汤汁。卤蛋入味儿，而且口感紧实，因为用料超足，味道好，而且呢包装精致简洁，这些店里特有的风格呢瞬间火了起来。店名叫只有卤肉饭，也很符合他们家的实际哦，人均消费36元，用微信公众号订餐就可以了，就叫做只有卤肉饭。 看书耳朵做一串香人被你锁进铁盒。 当然了，除了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只有卤肉饭之外呢，他们家店也可以堂食的。店铺本身呢就在交道口和雍和宫大街的交叉口的金三角地区，虽然小但是很带感。香辣入味的牛肉饭和每天限量的肘子饭也很赞，特别实在。 半生的意义如此。 外卖行业发展到现在呢，可能有很多时候会颠覆我们的传统观念。以前我们觉得外卖送餐都是送一些简餐啊、便当之类的，你知道吗？现在送外卖还能够送烤肉，而且是现烤，人均消费50元，不但送来烤肉，而且还有烤炉和燃料呢，让你足不出户，不用再感受排大队、堵车，甚至是天气的折磨，直接用手机下单就能够在家吃烤肉。 边湖泊，鸟儿惊起，边江。 这家肉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外面几百块钱的极品牛肉，在这儿呢其实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肉，只要你想吃的基本上都能够满足。这样烤出来的肉滋滋冒着油，满屋子都是烤肉的香气。如果想在家足不出户的吃烤肉的话呢，记得搜索公众微信号加思考，人均消费50元左右，那在美团或者是百度外卖也是可以找得到他们家的。记得哦，他们家可是带炉子带燃料的。 身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花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囊。痛彻一火山王，你要去的地方，四野细雨春忙，太轻 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帕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人如情可回望就人过西荒，一如年少模样，苦旅一壶冥想，唤起一壶追望，你要去的地方，一清楚又是真更新更欢唱。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晨不过一棵树。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那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那些在北京可以点到的外卖，超级赞哦。在歌曲之前呢，为大家介绍过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的烤肉，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的最地道的重庆火锅。很多朋友会在乎吃火锅一吃辣就脸上长痘痘，但是呢，机会告诉你，当地的正宗吃法保证你吃了辣也不长痘。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悟辣，悟呢就是悟空的悟，辣椒的辣，就可以找到了。这是一个地道的重庆火锅，北京人吃火锅呢容易上火，那么相信蘸了他家特殊的小料之后，你就会把这些辣给解除掉。在油碟里的小料都是香油，是四川专门空运过来的小罐香油，还配上蒜蓉、蚝油和盐，这样蘸着吃呢，就可以化解火锅当中的油腻和辣了。除了有辣的嫩牛肉之外呢，还有大片的毛肚以及滑嫩的猪脑，这可都是重庆火锅地道的必备品。同样除了食物以外呢，他们家的餐具、调料、纸巾盒也都是一应俱全的，在家里面你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够坐享其成了。 雨季一过门栏，前途新芽是我隆冬时节碧露烟尘是我。 我们刚刚说的呢都是和饱腹有关的食物，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甜点，那就是餐后可以享用的美味冰激凌，颜值超高的格拉托经典外卖，下面带给大家。格拉托呢低热量高颜值，它是意大利纯手工的冰激凌，每一个球都含着一颗甜美的爱心，纯天然的谷物，只用最好最健康的方式来做冰激凌。常见冰激凌的脂肪基本上都达到了15%以上，而这个呢只有8%左右，如果是纯牛奶的冰激凌更可以做到5.07%，这个指标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公众微信号搜索奇妙冰激凌，可以尝到纯正的意大利手工冰激凌的经典。一开包装就感觉被惊艳到了，仙气十足，一共10种口味，每一个呢都是另类到炸裂，像胡椒巧克力、红豆黑米， 海盐杏仁以及纯咖啡、核桃松露等等。与那些颜色特别鲜艳、造型奇特的冰激凌相比，它呢更内敛、更有内涵一些吧。强烈建议要试一试纯咖啡口味的冰激凌，吃上一口浑身通透，感觉每一口冰激凌就是一杯美式咖啡一样。很多人的观念是没有饭辙了才想着叫外卖，而现在理念却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叫外卖是为了吃得更私人、更营养、更健康。在优塔订餐仿佛就是拥有了私人的营养健康师。订餐会先区分是男士、女士还是孕妇，有各种高大上的套餐可以选择，包装呢也很精致，闽粤淮扬风味的套餐都有，还有美颜餐、纤体餐、健身餐、素食餐等等，各种各样的选择会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每一样餐食都会搭配的合理，少盐少油是最必要的。鳕鱼上呢会加一些鱼子，这样的食材感觉格外的是高规格哦。而最让人觉得个性化的就是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健康报告呢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营养膳食，这样完全是一种高端定制的感觉了。 遥望在天前，遥感作长椅，你请靠。 在公众微信号搜索 Yuta， 人均消费30元左右。 耳朵座椅穿向人被你锁进铁盒子，眉目流转作山窗，你常在沉默时凝望。 现在呢在市面上有很多餐馆都在做潮州菜，而把潮州菜带入到外卖圈的还是这家世界米浆。世界米浆的老板可以说是第一个把潮州美食的遗产卷果条搬到北京的人。据老板介绍呢，卷果条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而且工序繁多，利润又很低，所以在很久以前啊，年轻人就不做这种卷果条了，只剩下一些中老年人在苦心维持着美食。渐渐的，中华传统美食濒临失传，在潮州市区呢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卷果条了。老板开这家店的初衷就是希望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还能保留住家乡的美味。软糯的果条里包裹着足足的馅料，满满的就要溢出来了一样。而他们家搭配的筷子呢也很特别，其实是两根长饼干。另外他们家的鲜切水果盒也是超级棒的，各种水果混搭，满满一大盒，那种幸福感简直爆棚。还有小份的水果杯，里面混合了酸奶口味，感觉更棒哦。虽然只是点心餐，但是满满的也是充满了家乡情怀的。 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 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在京城那些外卖行业当中的屈指可数的经典餐食。那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品尝的外卖美食就是传说中的大饼卷一切。一张大饼作为基底，想吃什么凭自己的爱好卷进去就可以了。一个全套的卷饼里面有鸡柳、卤肉、牛肉、牛肚、鸡蛋、火腿，还有千张黄瓜等等，超级丰富，一个就能吃到撑。如果是女生的话呢，我建议最好是两个人分食一个。搜索各大订餐 APP 当中的鲜凉卷饼王，人均消费才15元。 骨头在晒干后还 大饼有点偏薄，软硬也刚刚合适，刷上微甜的酱汁，卷上新鲜的蔬菜肉肉，超级赞。一个全套的饼卷起来比一个矿泉水瓶还要粗一圈呢。随着韩剧的流行，炸鸡呢也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了。做炸鸡的店现在是越来越多，而这家店呢只做外卖，却口口相传成了炸鸡外卖界的 number one。 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 Flying Chicken， 他们的人均消费呢只有47元左右。目前呢在京城有一些地方是送不到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哪怕自己跑腿去取也要吃上一份。皮脆脆的，肉嫩嫩的，酱汁浓郁，加上芝麻的香气，超级美味。酱汁的颜色让人一看就非常的诱惑，